关在笼子里的小星星。星星，星星，亮晶晶。小卡卡站在窗口，望着满天的星星。啊，有一颗小星星很亮很亮，它好像知道小卡卡望着它，故意跟小卡卡眨了两下眼睛。小卡卡心里真高兴，朝着小星星说：小星星，小星星，快下来，快下来，我们一起玩，做好朋友。可是小卡卡喊了半天，小星星也没理他。你不来，我就把你捉了来。真的吗？小星星在天上那么高，小卡卡能捉到它吗？能，小卡卡有只宇宙飞船呢。小卡卡带上捉知了的网兜，乘上宇宙飞船，呼，不多会儿就飞到小星星的身边。小星星还在眨眼睛，是对别的小朋友眨眼睛。小卡卡趁小星星没注意，拿起网兜一兜，哈哈哈哈，捉住了，捉住了。小卡卡赶快让宇宙飞船掉了个头，飞回家来了。小卡卡可喜欢小星星了，把小星星放在玻璃盒子里。 小星星，小星星，我喊了你半天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小星星，小星星，我们做好朋友吧。小星星，小星星， 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小星星一句话也不说，慢慢合上眼睛。它越来越暗，越来越暗，一点精神也没有，准是生病了。怎么办呢？妈妈是医生，天天给小朋友看病，可是从来没有给小星星看过病呀。小星星更暗了，不一会儿身上的亮光全没有了，就成了一块平平长长的石头。小卡卡又心疼又着急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道白光飞到小卡卡家的窗口。啊，是一颗大星星。大星星说：小卡卡，你为什么把我的孩子捉了来呀？大星星是小星星的妈妈呢。大星星又说：我的小星星喜欢住在天上，不愿意住在盒子里。我的小星星喜欢跟大家做好朋友，不愿意只跟你做好朋友。小卡卡明白了，赶快把小星星从玻璃盒子里放出来。小星星看见星妈妈，就飞到她怀里去，跟着她飞到天上去了。小星星变得很亮很亮了，眼睛一眨一眨。小卡卡好像听见小星星在说：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，小卡卡，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呀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